人的苦只有自己最清楚，奔波忙碌为了理想和前途，四海为家经历坎坷无数，作为男人就要挺住。异乡的路却少不了吃苦，再苦再累也从不向人倾诉，夜深人静一个人偷偷的哭，想念家中的那妻儿和父母。其实男人也有苦，只是女人不清楚，走南闯北只为家人的幸福，男人选择的路就不会认输，不想成为女人的包袱。其实男人也有苦，只是女人不清楚，一心为了事业忍受着孤独，为了家庭和睦不把他辜负，做个好男人当个好丈夫。异乡的路却少不了吃苦，再苦再累也从不向人倾诉，夜深人静一个人偷偷的哭，想念家中的那妻儿和父母。其实男人也有苦，只是女人不清楚，走南闯北只为家人的幸福，男人选择的路就不会认输，想成为女人的包袱。其实男人也有苦，只是女人不清楚，一心为了事业忍受着孤独，为了家庭和睦不把她辜负，做个好男人当个好丈夫。其实男人也有苦，只是女人不清楚，走南闯北只为家人的幸福，男人选择的路就不会认输，不想成为女人的包袱。其实男人也有苦，只是女人不清楚，一心为了事业忍受着孤独，为了家庭和睦不把她辜负，做个好男人当个好丈夫，做个好男人。